宁愿干旱地死，不沾一着水，逃避养成眼泪。在那天，连根都要拔起枯干的脑海，期望不想念谁。原来就算摊开伤口，要你面对，未曾是你。就算依依不舍，你也别退，未见又离情别水。曾将身体白肤随便北风宰割，但是我糟蹋了我，你都不会有一丝痛楚。被爱到睡落了窝，而只得对空壳，你都不知不觉。想过死，全为今天醒过。活着要公告世界，我抛低你也开花结果。总可以努力维持自我，活得多健壮，至少可抛开错过。在这天，阳光将我唤醒，新一天到访。然后自然进睡，在这天重新工作，自己将光阴抱紧，存在不必为谁。 反正。